今世界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长眼，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冬，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冷夜。端午小长假秀了一下就结束了，你回到工作岗位了吗？调整好心情了吗？告诉你个坏消息，距离下个假期国庆节真的很遥远，但是是不是又有了盼头了呢？还是先努力工作，再好好享受下一个假期吧。今天也要加油喽！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在日记里全上每一页都有你，好幸福的时光，对照第一次见面紧握住我不放，

像一年少的青春。用多少感动，喝多少伤痛，多少泪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紧握住我的手，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手牵手，在爱的天空。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紧握住我的手，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青春。 空调 WiFi 西瓜已经不能满足了，至少还要有冷饮冰淇淋啊，对不对？你知道吗，曼谷有一家冰淇淋店，巨型冰淇淋圣代，大到简直是让你怀疑人生。他们的主打是小山一样有22个冰淇淋球的圣代，22个哦，前十爱好者的话可以去挑战一下。 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腾上天，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一天一天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

go。 接下来呢，有两位在西班牙留学的重庆小伙子联手在马德里市中心开了一家正宗的重庆火锅店，生意非常的火爆，连老外也被火锅的魅力征服了。两位重庆小伙子说，希望通过火锅把川渝文化输出到国外，说的我都流口水了，今天就吃火锅了吧。 运气这种事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服不行。纽约有位92岁的老爷爷，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棚，8年中了376次彩票，你没有听错，376次，赢了大概100多万美元。不知道你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好运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研究指出，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脑细胞死亡，每天晚上睡眠4到5个小时，连续3个晚上就会杀死25%的脑细胞。相反，另一项研究发现，利于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增强记忆力。专家表示说，对成人来说呢，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6到7点起床是比较合适的。你今天睡够了吗？

当天先炖，冷鲜配送，明天加，保质15天，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 小鲜炖获2018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销量突破100万份，上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超低优惠奉献给969听众，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亲子游戏，家庭互动，智能升级，孩子的礼物，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招商电话010-6021-9900，969超低优惠，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曾鸿飞，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日前有研究小组说，朗朗上口的名字会给人好感，并且可能大大提升对名字主人的信任感。与把钱交付给名字复杂的参与者相比呢，交付给名字发音简单的人的钱要多出10%，尽管被骗的风险是完全一样的。有网友说，比如说王思聪就是很简单的名字嘛，你有没有一个朗朗上口的给人好感的名字呢？ 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被爱摧毁，我来不及找到出口，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著名作家二月河， 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它是一种泛人的私欲极度膨胀的这种社会问题，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文化的野蛮行为啊，是一种掠夺别人的成果、偷窃别人的成果来攫为己有的这么一种社会恶性。这种恶性背后所隐藏的是没有文化，文化和文凭是两回事，拥有了文凭不一定就有文化。 八哥出行 CEO 孙杨， 对我个人总结来说呢，就是失败其实多过成功。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嘛，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感，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有所这个动摇。但是呢，当你真正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真的努力去往前走的话，总会有出路，总会有转机。 中国著名建筑师刘芳磊， 要一点一点的，其实时间轴还很长，不要把后边的人事情都做完了，那后边人干什么呢？传承就可以了，是吧？接过祖先的接力棒传到下一代。我们只有100年，但是这个文明我们希望它还能走上万年。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在我们生活中，我觉得起的是一个提炼的作用吧。它就是把一些所有的这个影视作品、歌曲或者书籍啊这些，从他们中间挑选出精华，然后让人回味无穷的，我觉得就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它不限于时间和年代，那么每一个时间段它都会有它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歌曲。比如说邓丽君的《甜蜜蜜》，或者是周杰伦的《龙卷风》，它是不同时代的，但是它代表了每一个人的一个青春回忆。 经典除了歌曲、电影一系列的作品之外，在生活中时常看到或者想起的一些人、一些事，只能够广泛的运用到生活中去的，也叫经典。同时，对于个人而言，只要是能够感动到自己并深藏在心底，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也可称之为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的这包里。 最近还好吗？想念的心开不了口，不想着你有没有好好过，担心着你每天生活。 你好吗？最近如何？照顾身体，工作加油。我一个人也会勇敢好好过，不让你担心多一秒。 想念着每天每秒我们故事，每天每秒说好的事，两个人去散步是最浪漫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坚持。 那些关心问候， 翅膀一样的双手， 是我最幸福的所有。 心里也有你牵的角落，却如说我能够多一朵。 依然我像翅膀一样温柔的手，我要抱着你，不要再错过。 你的爱是最蓝的片天空。 Cause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